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王冰老师，欢迎你，王冰。 大家好。 大家好，又是我们俩，又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节目。还好，因为每一天的温度、湿度、风雨雪，每一天的日出日落的时间都不一样，每一天我们解读的来信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新的人、新的事儿，也许有新的喜悦，当然也会有新的烦恼。在12月3号这一天，我们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他说：思佳姐、王冰哥，别来无恙，最近有个特别困扰我和孩子的问题，想请教两位。就是孩子最近一直情绪很低落，感觉学习压力很大。他今年10岁，上4年级，因为上的是私立学校，离家又比较远，每天早上6:30就要起床，坐40分钟校车，晚上吃好饭，坐校车到家已经8点了。回家以后洗个澡，就要开始背默复习学校的知识，晚上10点又必须睡觉了，很难有给自己放空留白的时间。长此以往，孩子确实感觉很辛苦。我现在也在尽力帮助孩子调节情绪，每天晚上都会和他聊天谈心。我儿子比较完美主义，也比较好强，如果事情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或者别人比他强，他就会难过。他们班一些成绩好的学生，很多从1年级就在外面补语数英，学得很超前，还有很多从小就学钢琴、学画画、多才多艺的孩子。我因为不想剥夺孩子的童年，兴趣班我们基本没有上过，语数外等学科内辅导班也从来没上过。但孩子学习一直比较自觉，所以主科成绩还不错。但像音乐这种副科，他和学过钢琴等乐器的同学就有差距了。他就觉得别的同学学起来都很容易，他学着就吃力，就对自己不满意。我也在疏导他，告诉他妈妈特别理解他，也让他要接纳自己的坏情绪，周末也经常带他去大自然走走。孩子现在每天上学都会掉眼泪，他也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担忧，他也主动找班主任老师谈心。好在他的几位老师都非常理解孩子，也耐心开导他，告诉他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我现在应该怎样开导孩子？像现在这种学习生态环境下，孩子从小就处于很高压的状态，如果心比较大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像我儿子这种心思细腻、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小孩，怎么来疏导他，帮助他缓解学习压力呢？真心希望两位老师能给我指导。一位焦急的母亲，能感觉到这位妈妈的焦急的情绪啊，她在信中也反复说自己怎么去开导孩子，自己怎么能够尽力为孩子减负，包括可能学校的老师也告诉孩子说成绩不是最重要的，但似乎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改变现在孩子的这种身心状态，这当然是让人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身为妈妈，看孩子每天上学之前经常会流眼泪，这怎么得了呢？这说明他非常不情愿啊，这是让他非常不愉快的一件事情。问问王冰老师怎么看这封来信。 我觉得这位母亲焦急的心情特别可以理解，但是我从这封信中所看到的，您的孩子是一个特别让人佩服的青少年，已经10岁了，应该开始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了。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年龄，可能所谓的内忧外患，向内是对自己的看待，向外是与他人的比较，让他每天都生活在压力当中。您说他心思细腻，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孩子，这种敏感的天赋非常不一般，就是他可能比同龄人想的要更多，换句话说，他感受到的信息更多，别的青少年不太当回事的事情，在他的 世界当中就会变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无论您多么焦急，有没有透过孩子看上去可能您不太忍心看到的行为，比如说流泪啊，看到这个孩子背后其实他可能是天性上和周围的很多小伙伴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告诉他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答案对孩子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孩子也知道成绩不是最重要的，但他放不下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告诉孩子成绩不重要的时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能体会到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吗？比如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幸福很重要，他体验过幸福吗？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人生除去与他人比较之外的支点呢？ 嗯，其实我觉得虽然妈妈说啊，不要跟其他人去比较，而且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大概老师也会这么说啊。就像刚才汪冰老师说的，那对孩子来说，他每天生活在这个集体当中，怎么可能不与周围的人去比较呢？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啊，即便自己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上体育课你的表现怎么样呢？会不会也会和周围的人去比较呢？很多事情上我们从小没有那样强大的这种内心去支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找一个人在群体当中的定位，自然就是和前后左右和周围的人去比较。而且周围的小朋友啊，他们为什么事情感到兴奋和骄傲，那这个时候都会引起我们内心的一些波动，在我们小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呢，大概您的孩子在一时之间就是有一点没有办法啊，真正看到未来希望欢乐啊光明到底在哪儿，可能他就是觉得这一段时间非常的挫败。所以重要的不是告诉他失败不重要，而是带他无时无刻不去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情，那些乐趣所在。妈妈说因为要给孩子减负啊，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不想剥夺他的童年，所以没有带他去参加任何的这个兴趣班。但是我觉得培养兴趣不一定要参加兴趣班啊。你的孩子当然他拥有童年，但他童年当中到底是什么？他对什么感兴趣？难道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同的这些专业领域只是主科和副科吗？你的孩子对音乐是不是感兴趣呢？他是不是也很羡慕其他的孩子会一些乐器呢？能不能从其他的不增加他过多负担的这个角度去满足他自己那种旺盛的求知欲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让他啊那种对世界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的话，这个时候他不会感觉到压力，反而会觉得自己在新鲜的世界当中被不断的充电，或者就像一棵小树不断地汲取养分，在慢慢地长高，在慢慢地变得强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来问问汪冰老师。 刚才我们提到了在青少年的心中，我们有很多去定义自己的不同的维度。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位老师就讲到了，说如果一个人只用一种维度来看待自己，那很容易在这个维度上不如别人的时候，比如成绩，我们就找不到自身价值的其他定义了。所以当我们告诉孩子成绩这个维度不是唯一维度的时候，其他的维度对他来讲是不是重要的？比如说钢琴、音乐，可能对老师来讲那也不是最重要的维度，但是他就是用这个跟他人进行比较的。如果我们不能给他的人生去丰富其他的维度，那极有可能我们说再多，他依然不会改变对自己的看待。这里呢，我还想再强调一遍，像刚才思佳所提到的，这个孩子他就是敏感的，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内心注定可能是动荡的，他的波涛就比别人汹涌。我们能不能先接受他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孩子是能从妈妈身上体验到焦急的，所以他发现当自己的内心起了波澜的时候，母亲的身上也起了很多的波澜。这个时候他就不太敢跟您说了，因为一跟您说可能就会被劝说，孩子你想开点，其实没关系，妈妈不在意这些。但是可能孩子会说，妈妈我很在意。所以当我们比孩子更焦急和更焦虑，或者想要去开导他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一点，我们是不是足够接纳他在青春期可能就会比别的同龄人经历更多的挑战也好，甚至是苦难也好，这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但他也因此 可能会更深刻的思考我是谁，为什么我和别人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说到不一样，就说回了我们刚才说人有很多不一样的维度，所以对您来讲，您发现孩子特别的维度是在哪里？他的敏感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高天赋的表现？他又在哪里可以取得自己骄傲引以为傲的成绩？不是音乐，也不是主课的成绩，而是他作为一个人在其他的可能性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去被发现的。 没错，我觉得你的孩子啊，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他现在需要的不是你们告诉他你没做好的那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知道十岁的他到底能够创造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他最为关注的。所以呢，也在刚才我们也是一再告诉这位妈妈，首先呢啊，当然您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给他去增加更多的负担和焦虑，但最重要的是您应该看到他内心真正的这个需要，然后呢作为母亲，作为他的监护人，尽力的去呵护他内心的那种能量，能够尽量的让他长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今天呢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叫《生命与味觉》，作者日本陈四方子，由陈新慧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呢，有陈四方子的介绍。陈四方子，日本国宝级料理家，1924年出生，现今97岁。在出版本书时，作者92岁。其实呢，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作者就写了一个序章，叫《现年92岁的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我们一起来听听。2016年12月，我92岁了。为什么我可以活到现在呢？战争时发生了许多就算丢掉性命也不足为奇的事，在90发的燃烧弹中，我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我在25岁前后曾患上肺结核，在40岁之后，好不容易才能从床上起身。没想到当时我手里剩下的只有料理。老实说，我原本不喜欢料理，也不希望依靠料理为生。然而之所以有现在的我，除了要感谢恩师、父母和祖先外，还要感谢因为料理而结缘的所有人。很幸运的，有许多人跟我说，我是靠着那碗汤得救的。实际上，有人仅靠糙米汤活了3年，有人因为香菇汤减轻了抗癌药物的副作用，身体得到舒缓，也有人用蔬菜汤与丈夫的胃癌抗战。原本是为了照顾父亲而制作的汤品帮助了许多人，也让我活出自我。我想在这一本小书里写下活到92岁的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事。看看，我觉得光这一条啊，就让人肃然起敬啊！活到92岁的人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所谓活久见，所以是不是很多人都想听一听呢？王明老师觉得呢？ 其实你刚才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被深深的触动了。我就在想，人生很多安排不是按计划来的，比如说这位烹饪大师，当时他也不想做料理，不想以此为生，但是偏偏他从料理当中发现了不光是自己的优势啊，而是一种使命。原来料理可以救人于战火之中，可以救人于饥贫当中，可以救人于疾病当中，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与其说是他的工作，不如说是他的生命。那我又回到了我们这个题主问的问题，所以对您的孩子，虽然他才10岁，他可能还没有到确认职业理想的时候，但我想进入青春期，当自我的意识觉醒之后，我不是别人，我知道了，我也成不了别人，但我自己又是谁呢？这种想要发现自己的心，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文字可能对妈妈也同样会有所启发。我想可能我们这位国宝级料理大师啊，陈四方子，在他真正开始觉得只能以料理先做起来这个时候，大概可能和 比您的年纪还要再大一些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当我们没有找到人生使命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糊涂、茫然，只是觉得有些事儿是应该做的啊，有些规则是应该遵守的。但一旦这一件事情召唤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那接下去的人生就会截然不同了。我们来看看他在第三章《培养直觉》当中写到的。感到不方便是改善的第一步。下面看看厨房用具。什么是用具？用具是默默协助人类的物品。请大家找到好的用具，让厨房工作更有效率。如果能够善用用具，那么厨房工作会变得轻松有趣。相反，一个用具也有可能让你怀疑自己的能力。找不到好的用具时该怎么办？还请自己改良用具。这里需要发挥的就是直觉。例如拌炒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锅铲的形状。制作糙米汤，拌炒糙米时绝对不能使用所谓的饭勺。由于需要拌炒20到25分钟，手拿饭勺会烫得受不了，所以必须选择握柄长且接触锅底的那一面较广的锅铲。我一开始是拿西洋的锅铲，自己削成需要的形状，后来请专门制造锅铲的人来帮忙。在还小的时候，我对盐钵和盐杵的木头形状感到困惑。倒芝麻时压住盐钵，不让盐钵移动，就是当时10岁的我负责的工作。盐钵和钵杵的接触面约直径1厘米，因此还早还早，将芝麻杵成泥状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啊，真是非常累人，令人难以忍受。被迫做这个累人的工作是我日常生活中很大的困惑，我一直想着必须改良。经过几十年，终于找到理想中的用具。看到在大分县日田市的山里制作出的小鹿田烧时，立刻决定就是它了。这种陶器的特征是用细小的金属刀刻画出独特的图案。看到这些图案，我灵机一动，想到请这些人帮我做盐钵。为了让接触的部分更广，于是请他们做了一个5厘米左右的弧度向外展开。接下来是盐杵，若想要扩大接触面，头最好要大。我琢磨着请专业做木戒子的人制作最合适。刚好遇到一位山形县的职人，他用樱花木帮我做了一只好像是木戒子的盐杵。笔直的盐杵与前端是圆形的盐杵所耗费的劳力完全不同，只需要花费1/3的劳力，工作却快了3倍。只要有这个盐钵和盐杵，凉拌菜一下子就做好了。小时候感受到的抗拒，直到70岁都忘不了，一直思考有什么好办法，现在终于有了成果。仔细观看，仔细聆听，仔细触碰，彻底思考这些运用感应力所获取的信息，如此一来，一定可以找到改善的良策。这个道理不仅限于料理。这个道理不仅限于料理。其实呢，他在这个短短的文字分享当中，既讲述了他自己在改善厨房用具以提高效率当中一个切实的例子，还说到了一个动因，就是感到不方便是改善的第一步。那同样的因素也出现在了我们的题主和他的儿子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也许是他们迈向改变、取得新的进展的一个非常棒的契机。问问王冰老师， 你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想解决一个问题哈，周而复始的在不停的思考当中寻找一种新的突破口。我觉得哪怕问题没有解决，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生活可能也是有趣和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让我们远离与他人的比较，远离那些零七八碎并不重要的生活细节，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而今天呢，在上半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日本国宝级的料理大师92岁的陈四方子的作品《生命与味觉》，陈新慧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接下来还有一段话，正视事物的本质。我刚刚提到改良用具的重要性，然而就算要提升效率，我也不会使用压力锅或微波炉，那是因为我对于用蛮力处理食材感到抗拒。从营养学的观点看，或许使用什么用具制作都一样，但我认为本质不同。为了能够以应有的方式对待事物，首先必须正视事物的本质，其次找到事物的法则，依照这个法则执行。我曾说过，接受事物的引导，不论是好是坏，这样可以放下自我。道元禅师之所以重视点坐的工作，想必也是基于这个理由。阅读马上可以用到的食谱书，也许可以度过一时，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在这个过程中找不到有所注意的东西。有耐心的花费时间，切实做好每一件事，有时候也需要阅读关于事物本质的书，如此一来，你能更好地感知事物的本质。请大家借由料理磨练的感应力，培养直觉，成为在紧要关头也能不慌不忙的人。他说自己在下一章要说明在紧要关头该如何准备，如何迎击啊，起身迎击，巩固生命的根基。但我想最重要的是，他说要正视事物的本质，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有耐心的、仔细的去了解。而且他也提到了自己其实是非常抗拒使用蛮力的，所以他连压力锅都不用。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所有的家长，特别是写信的这位母亲，也一定会有所启发吧。问问汪冰老师。 压力锅不用就是尊重时间，尊重自然规律，不催熟。那是不是对这位母亲有启发呢？像刚才思佳提到的，我们也别催熟自己的孩子了。如果命运在此刻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考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的身旁陪伴。如果他不能接纳的时候，我们能够接纳，对他是不是也是一种帮助呢？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很容易希望孩子成为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心思没有那么细腻，我希望他能想得开，我希望他不要在乎这些事情。可惜他不是您希望的样子，他只是他自己的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在考验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预设是不是符合真正的现实，也在不断地教育我们如何接纳真正的现实，而不是让世界变成我们一厢情愿的样子。 没错，所以说到这儿，正好把这本书《培养直觉》第105页的这一段文字也送给这位题主和其他的听友，成为等待自己的人。我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持续制作生火腿长达20年，是因为我学会了等待。我曾经很讨厌磨磨蹭蹭，甚至也曾看不起拖拖拉拉的人。原本个性如此的我，在经历长期与病魔打交道的生活后，变得非常有耐心，也变得擅长较费时的料理。制作生火腿就是最好的例子。现代人都非常忙碌，各种信息充斥在生活里，许多人虽然不是很忙，但反而静不下心。然而等待也许是一种文化，创造出能够等待的自己，在自己能够奋起之前静心等待。如果无法成为等待自己的人，无法耐心地对待自己，那么也就无法耐心等待其他人或其他事物。15年来，母亲从未催促因病无法起身下床的我。 人努力到某种程度之后，接下来就交给自然。制作生火腿也一样，在做到某种程度之后，接下来就交给风土。看着风土带来的变化，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事物也有事物的自由，事物本身也有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原本我的身体并不强健，比起靠自己，或许一直以来仰仗了各种事物才有今天。人生也相同，人在做完应做的事之后，将剩下的交给上天，会更轻松。这本书就是日本的国宝级料理大师，写书的时候呢，他是92岁，陈四方子的作品《生命与味觉》。我觉得这些话应该对我们这位焦虑的母亲有所启发吧。可能即便是这个孩子面对一些挑战，他可能自己也在努力的适应的过程当中，但请给他足够的时间啊，他也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问问王冰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这位母亲能不能试着啊，退后一步，问一问孩子，希望妈妈为他做些什么，或者希望在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就会比现在感觉更好一些，或者人生当中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谈话更多聚焦在所谓的焦虑，所谓的痛苦，所谓的不理想，那么对美好的关注又在哪里呢？虽然你说到了带他去自然界，但我想他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许答案就在孩子心里，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保持我们的好奇，跟随他的脚步。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的好书慢读里，继续为您分享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生野俊明是日本曹洞宗德雄山建功寺第18代住持，日本国宝级枯山水大师，多摩美术大学环境学科教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代值得尊敬的100位日本名人之一。本书由程立翻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在谈散步的时候，我说过，接触自然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但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一旦进了办公室，下班之前的时间多半都得在办公楼中度过。即便如此，也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中，放松身心，恢复精神。如果附近有公园，可以去公园度过片刻时光。现在很多大楼都会在屋顶设置庭院，所以如果能置身于那种环境，也是一种感受自然的方式。在炎炎夏日和数九寒天，接触自然的确比较困难，但是感受室外的空气，流点汗，起点鸡皮疙瘩，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也是身体顺应酷暑和严寒的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生命的作用吧。相反，如果我们待在装备精良的冷暖空调房中，既不用流汗，也不会起鸡皮疙瘩，那么我觉得生命的活动会逐渐衰弱的。哪怕10分钟、20分钟也好，去到室外，用身体感受酷暑和严寒，难道不是激化生命的一种方式吗？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赤脚是接触自然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除了隆冬，我会穿上日式短布袜之外，其他的日子我都习惯于赤脚生活。光着脚就能感受到春天来临的气息和秋意渐浓的意境， 身体可以直接感受到季节的交替更迭。其实赤脚也有益于健康。修禅期间，我一年到头都光着脚生活，不知是否因此让身体得到了锻炼。修行僧们首先是不会感冒的。我感觉越是那些天稍微一冷就穿厚袜子的人，反而越容易感冒。如果可以，你也试试清晨散步的时候直接赤脚穿木屐或草鞋如何？其实这是有保健功效的。据说在大脚趾和食指之间分布着很多与大脑和内脏相关的穴位，穿上木屐或是草鞋的时候会刺激到这些穴位，所以一边走路一边就会产生按摩穴位的效果。我想女性穿高跟鞋的机会较多，大家都知道细长的高跟鞋紧紧把脚勒住是造成拇指外翻的原因。据说拇指外翻不仅会伴随疼痛，还会使人的姿势变坏，走路方式异常，从而造成膝盖疼痛。另外甚至还有医学见解称，这与头痛、肩周炎的发生都有关联。即使是因为工作关系非得穿高跟鞋的女士，每天至少应该有一段时间放松一下脚步吧，然后穿着木屐哒哒哒哒的散步，你的身心都会被一股清爽的感觉流遍。美好的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酣然入梦是迎来美好一天的必备条件。要想获得酣然入梦的效果，是否该在睡觉前保持一份恬静安详的心境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把睡前的30分钟都用在使自己酣然入梦的努力上，大家以为如何？为了获得内心的恬静和安详，我建议大家试试坐禅。我在修禅时都会在睡觉前进行一项名为夜坐的坐禅活动。所谓夜坐，是指熄灯后修行僧在各自场所坐禅的意思。那种舒适畅快的感觉无可取代。虽然现在曹洞宗的本山僧堂已不再进行夜坐，但临济宗却依然保持着对禅庭夜坐的习惯。白沙掩映着柔和月光的幽玄之美，在那美景前静静坐下，就会有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内心的每个角落都会变得恬静安详。在这种心境下便能安然入睡。修禅的确就是如此，但重要的是总在睡觉前做同一件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例行程序。这么一来就可以通过做这件事始终保持恬静安详的心境了。说到例行程序，我总会在脑海中浮现现今依旧活跃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铃木一郎选手。进入击球区前的一郎选手无论何时动作都表现得分毫无差，简直就像例行程序一样，凭借年度安打数刷新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记录，日美安打总数超过彼得罗斯选手创造的4256次。我觉得能够支撑他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的，无疑就是前面提及的例行程序。对于一个击球员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无论自己当时的状态是好是坏，都要以一颗永恒不变的平常心站在击球区域里。因为伊朗选手深谙其道，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请大家把睡觉前30分钟的例行程序定下来后付诸实施吧。如果你有坐禅的经验，就别再犹豫，开始坐禅。如果没有坐禅的经验，也可以用其他事情来代替。 只要能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这件事能让自己真正感受到舒适惬意。如果要举例的话，似乎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鉴赏自己心仪画家的作品，悠闲地坐着仰望夜空，做些简单的伸展活动，焚些自己喜欢的香薰，在香气弥漫中度过，适量饮酒等等。我大力推荐你去翻翻照片集《禅之亭》，或许这有自吹自擂之嫌。然后我想以双手合十的形式给例行程序做个了结。如果有佛龛，就在佛龛前，如果没有佛龛，就在自己的精神依托前，双手合十，向先祖们汇报自己一天的情况。托您的福，我今天一天平安无事，我负责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这让我体会到了幸福的成就感，非常感谢。明天我也会继续努力，请您保佑我。用这样的语言结束例行程序，然后入睡，经过一晚安睡后，迎来的新的一天一定是爽快感满满的。仅仅是睡前30分钟的努力，就可以让即将到来的每一天都充满力量，简单而有力量。对于商务人士而言，下午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危险的，困意来袭，不知不觉就开始昏昏欲睡，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应该不少。若是想睡，就不要违背自己的生理需求，睡个5到10分钟吧，我觉得那样最好。就算你强忍着睡意继续工作，也是无法顺利推进的。人的身体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短暂的小睡，也能让头脑清醒起来，休息后就能心情舒畅地工作了。所以因5分钟、10分钟小憩损失的时间，可以轻而易举地补上。像业务员之类在外工作的人，可以在咖啡馆或电车中小睡。问题在于坐办公室的人，要不要也放下手边事，小睡10分钟来补充能量呢？比起一边佯装工作一边瞌睡，不如这样更能让人看到你真挚的一面。也许你的这个提案会令他们深感意外，但如果你与自己的工作团队商量并获得他们的同意，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我的工作团队允许午睡10分钟，当然这也要视团队领导的气量而定，不过也可以来这么一条内部规定吧。如果你觉得绝无实现的可能，也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据说下午容易犯困，是因为人吃过中饭后，消化器官为了消化食物需要大量的血液，因此供给脑部的血流量减少才导致犯困，这便是午后为什么会犯困的机理所在。当然吃得越多，消化器官需要的血量就越多，越容易引起脑部的供血不足。比如午餐如果是下面这种情况，我肚子好饿，那家店的汉堡分量很足，今天我就去那里吃吧。结果因为太饿吃得过饱，午饭过后消化器官不得不开足马力进行消化。这种时候，请你回想一下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句格言，叫做吃8分饱，就是一次进食最多只能吃到8分饱的意思。这样既能减轻消化器官的负担，还能使脑部供血充足，午后犯困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不过还有另一句格言，饿着肚子打不了仗，说的是如果饿着肚子也做不好事的意思。虽说两雄不并立，但还是有解决方法的。午餐只吃8分饱，不受饥饿折磨的良策到底是什么呢？也许已经有人意识到了， 那就是准时吃早餐。只要准时吃早餐，中午就不会出现啊肚子好饿的情况。因此午餐只吃八分饱或者七分饱就满足了。这样一来，既能保证脑部供血，还能在下午工作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世间万物都是这样相互关联的，只要做到了一件事，其他事就会跟着出现变化，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吃饭需要浅尝辄止，人生需要收敛克制。以上为您分享的就是生野俊明的作品《简单丰盛美好》，幸运一辈子的禅的五十种习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这里是解忧书房，再见。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Share with you.